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大慈的。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21页，721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说诚实也，说至诚无妄，真实不虚之言。弥陀俗超语：诚实明彼可信，一诚呢，则真肯无为，实则神地不虚。所谓狮子吼，无为说，千生复起不能易也，万事守之则为楷者也。学佛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从哪个地方学起，从哪个地方入门，就从这一句。所以佛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敬业三福，心净则佛土净的，往生极乐世界要靠清净心的。敬业三福，第一句，善护口业，不积他过，这很少见的。一般经论里头排列的顺序都是身口意，先讲身三口四意三，都是按照这个程序排顺序排的，唯独这个经把口意摆在第一了。为什么呢？口过是最容易犯的，口意不清净，心怎么能清净？这个顺序一颠倒，太有道理了。说诚实言，第一个不妄语，绝不说假话。第二个呢，不念是，决定不挑拨离间。第三个不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口是心非。第四个，说话柔和，不粗暴。学佛从这里学起， 这是学佛的入门处啊。啊，为什么佛能够不妄语？佛应化在这个世界，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所以诚实言他能做到啊。我们的心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养，于事有所求，于人有所争，才会言语不诚实。言语不诚实，是不是就能够争得到呢？如果真的能争得到，佛就不会说这句话。真可以争得到吗？要知道啊，任何人一生，古人有两句话说得好：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求人。一生皆是命，你还争什么？怎么争也争不过命啊！了凡四训在近代印光大师提倡，我们也继续，大师之后，大师不在了，我们继续提倡。中国外国读这本书的人很多啊。了凡四训有很好的英文一本，日文的一本，韩国文的翻译本。了凡先生就是一个认识命运的人。他15岁被孔先生算定了，算这个流年，一直算到53岁，他寿命只有53岁。53岁善终，那个时候他做个县长，孔先生告诉他，你53岁那一年辞职回到老家去，落叶归根也善终。那么从15岁到35岁20年，每一年他的运跟孔先生算的完全吻合，一点都不差。读书人嘛，年年参加考试嘛，考第几名，果然没错。那个时候读书人，国家供养。这从前的制度，你只好好的念书，你不需要找别的工作，你的生活国家给一份资粮给你，你足够生活。在那个时候好像是90多斗米，除了你自己吃的卖掉之后，养家糊口够了。有90多担米，不是多斗啊，90多担米。所以国家养你。学校是家庭学校，就是私塾。那个时候这些秀才们考中秀才，国家就给你一份俸禄，给你生活费用，你就安心教学，安心读书，这就是你的工作。将来再参加高等考试，秀才是现考，这是第一个国家考试，再参加第二个层次的省考，省考举人，考中了就举人， 啊，举人就有资格做官了，接受政府的任命，可以做个县市长。啊，举人，啊，在更高的呢，国家考试叫殿试，啊，主考官是皇上，考取了叫进士。啊，进士大概外方做官呢，最低的都是像现在国家讲的市长，他要管好几个县，啊，管十几个县，在从前叫道台。府就知府，啊，这个是国家的说，考取人才来用你，书是你自己念，国家不办学校，学校是家庭办，所以中国从前的家，对社会的贡献呢太大了啊！人民谁教的好的，家把他教好了。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弟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做圣人，做贤人，广大门楣。啊，我这一家出圣贤了。啊，圣贤人哪有不发达的？啊，做大官的很多。啊，他有智慧，他能够经营事业。发大财的也很多，啊，成为世家了，啊，所以家里面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子弟教好了，社会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所以从前360行做官最舒服，啊，每一个读书人都想做官。啊，做官怎么样？地位很高，待遇也不错，没事情做，没有案子办的，都是好人，都是好事，哪有案子办的？一个月有3-5件案子，很多了。啊，你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啊？啊，所以当时这个地方官员只是拜访。这些大家，这种家管得非常好的，表扬他们，鼓励他们，让别的家都向他学习。啊，所以家有家道，你看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这是家庭四大支柱啊！啊，家庭负的重要责任。就是养老育幼啊，怎样培养下一代，怎样照顾退休的些老人，社会安定啊，退休的人回家享福啊，啊，五代同堂啊，儿孙绕膝，那天伦之乐啊，那只有中国人能享受到，外国人没有。跟他讲他也不懂啊，不但他没有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啊。人生最快乐是晚年，应该享快享乐啊。你看少年辛辛苦苦的学习，中年付出，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服务啊，缔造幸福，就晚年自己退休享福啊，合情合理啊。所以人人从小就学诚实言啊，不可以妄语，不可以有欺骗别人的念头，决定不容许啊。圣贤君子当然不会欺人，即使做个小人也不可以随便欺骗别人啊，这个社会是祥和的社会，是沉静的社会。这个地区是沉静的地区， 这个国家是沉静的国家，谁不尊重你？谁不仰慕你？啊，那这一桩事情在中国曾经做过实验，做成功了。啊，商汤、汤王，中国行政统一是秦始皇。秦始皇之前，中国这块大地没有统一。啊，国君。古时候称侯王啊，啊，诸侯王啊。那个时候一个诸侯王，也不过就现在县市长而已。啊，一个县市就是一个国。啊，我苏家姓徐，徐国，现在的徐州，就那么大个小地方。啊，这个国是谁封的呢？大禹王的儿子王启。啊，他做国王的时候，封我们的老祖宗若木为徐国的国君。啊，这个国。享国相当久啊，从禹王到周穆王，周穆王才把徐国灭掉了。啊，我们就用徐作姓。啊，在当时，徐国的国君。深得名望，啊，许多小国都拥护他，啊，周穆王怕他做大了，将来夺取他的地位了，把他消灭了，啊，没有抵抗，啊，我们老祖宗的时候，他躲到山里面去了。啊，所以他还是把徐家的子孙找来，继续来管理这个地方，爵位降低了。啊，原来是侯，侯爵降到子，从前是帝、王、公、侯、伯、子、男，啊，降到子，啊，降了好多阶级。啊，这是古人呐，没统一。啊，那么商周这是第一代的皇帝，这个商汤汤王，他的领土啊只有70里，方圆70里，70里是现在的一个小镇呢。啊，中国周朝的里不大。比我们现在里还要小，啊，70里，大概要打对折。现在算公里，大概30多公里的样子，啊，是个小镇，政治办得好，啊，就像我们以前在汤池做实验一样，啊，这个小区，居住在这个地方人，人人相亲相爱。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像一家人一样。啊，在汤王领导之下，那么这个小国呢，自自然然就变成周边许许多多小国的一个示范点，哎，都来向他学，尊汤王为天子，这个天子。不是统一的， 天子是尊称他的，你是我们的老师，你是我们的模范，我们有困难都来向你请教，啊，请你指教。啊，所以大家尊称他为天子啊，不像后来，后来天子是皇帝啊，是国家统一的领导人的，那时候不是的，就像联合国一样。啊，得到别人自自然然的尊重。啊，汤亡了，啊，商亡了，商亡之后，周取而代之。周武王灭了商纣王。啊，那个时候，中原地带800诸侯，就是800多个点小国家，诸侯都拥护啊，周武王啊，周武王是他的祖先，把这个国家就治得非常好了啊，周文王就治得很好了啊，一个典型榜样就出现了啊，周大一点100里，他的自己国土100里。成为800多个小国家的示范点、模范啊！所以治国真的领土不在大小啊，真正做好了，为全世界做示范点了啊！你们搞政治管理人民也像我这样的，这就成功了啊！统一之后，全国统一了。示范点是什么？京师就是首都啊，京是大臣，皇上所住的这个臣啊，在全国第一大臣，任何地方建立城市不能超过皇城，皇是最大的。师是示范，就是示范的，这个城市是模范城市，天下所有的城市都要向他学习啊！中国世世代代的把商汤这些历史集成下来了啊，落实在京师啊，在京城啊，落实在这个地方。这个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啊，我们要认真去研究啊。说京师里面的人还打妄语，那还得了吗？那天下人对皇帝都不相信了，那是直接归皇帝管的这个地方啊，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人说妄语，绝对不可能发现有一桩事情是假的事情，不可能。中国几千年来长治久安、太平盛世是怎么来的啊？啊，你的一家，你先仁，我要做仁中第一个标准的好人。从哪里做起呢？说诚实也，我的家庭做天下所有家庭的好榜样，我家庭里面的人每一个成员说诚实也，啊，我这个小乡镇，这个乡镇长如果是圣人是贤人，他领导这个乡镇，教化这个乡镇，这个乡镇的人都说陈师爷，自自然然他就是所有乡镇的榜样模范啊。做一个县市长，那就是从前的诸侯王啊，要让这个县 成为所有现世的榜样，所有现世的模范。从哪里做起？说诚实也。这一句话太重要了啊！我们要记住啊，从本身做起啊，利益无边呐、啊。一个人一生能说诚实也，这个人肯定不堕三途。啊，来生的福报肯定比这一生还要大。为什么欺骗别人？啊，欺骗别人自己可以得点利益，你要晓得自己得的利益太小了，对自己伤害太大了。为什么？犯四种口过：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这是堕地狱。堕什么地狱？八邪地狱。啊，你一生说话不诚实，啊，妄语、挑拨离间，啊，绮语、花言巧语，啊，以为自己很聪明，啊，占尽别人的便宜，到地狱你要受尽苦报。地狱罪满了，便出生还债呀、啊。欠命的还命债，欠财的还钱债，有什么好处啊？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做人呢、啊？老老实实做人，你这一生，你看。的人生过去修得好，这一生修得更好，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更大啊，生生世世你能保全你的福报啊，怎么可以干这些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啊？老祖宗啊，爱护后世的子孙呢、啊。用的是真实智慧，真实利益来教导你。你要不相信、不接受，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过老祖宗，你的亏就吃大了。啊，眼前你纵然是用非法的手段、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得来的名闻利养。要知道你还能够享受，那就是说明你的福报太大了，造作罪业还享福啊。可是你的福报打折扣了啊，譬如你命里头有100亿，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来的，只能拿到一半，50亿，你已经损掉一半了。你要规规矩矩啊，名正言顺所得到的会比你现在得到的加一倍呀。你愚痴啊，还自以为聪明啊，你有那么高的地位，那是你的福报，你积功累德，你的地位向外上升。你要不正当手段用兼一些计策的时候来夺取这个位置，夺到了是你命里有的啊。如果命里没有，夺到了你也无法享受，不是寿命到了就是出横祸啊，就是意外的灾害，说不定连命都丢掉了。 为什么？命里没有嘛。这些道理都是跟你说明，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人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道理明白之后，这个人决定一生安分守己。人人安分守己，不就天下太平了吗？社会比较安定了吗？啊，这个道理是真道理，不是迷信，不是骗人。啊，祖宗不会骗后代，父母不会骗儿孙。啊，我们对父母、对祖宗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呀？对祖宗称求祭祀感恩呢、啊？啊，远古祖宗的恩德我们还念念不忘，眼前父母、祖父母恩德怎么会忘呢？啊，孝子贤孙呢，是从这个地方培养出来的，所以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千万不能够疏忽。啊，所以要说至诚，真诚到基础，决定没有妄念。啊，真诚无妄啊，真实不虚啊，这我们的言论呢、啊，啊，人家才会相信。啊，花言巧语没人相信你，被你欺骗是一时，一定会拆穿，拆穿之后一文不值，你以后说话人家再不相信你了。啊，所以这是根本的根本。啊，想入佛门，这一句话做不到，佛门你入不进去，你永远在门外。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上说得很好，叫诚实、明、彼可信。啊，这个人说话，这个人心地诚实，他说的话是必定可以相信。啊，佛法跟我们讲真相啊，现在人叫做真理。啊，佛法叫实相，实相比真理意义相同，但是更好懂。实相是真实的现象啊！大乘佛法，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啊！早年我在台湾。啊，遇到一个老同修。啊，前天我治牙齿的时候，我还遇到他。啊，他来看我。现在都老了，那个时候是小朋友啊。啊，他在辅仁大学教书，告诉我一桩事情。利用学生课外活动的时间给学生讲普贤行愿品，好啊，好事啊。啊，我问他一句话，我说你用一句话回答我，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他到底讲些什么？用一句话回答我，别啰嗦。他想了大概有5分钟， 想不出来，一句话回答我，讲不出来，想不出来。他回头反过来问我，我说佛经上常常讲的四个字，诸法实相。我说这句话行不行？他说行。释迦牟尼佛49年讲什么？诸法实相，翻成我们白话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般若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啊，佛法哪里是迷信的？把事实真相告诉你啊！啊，一切法的事实真相，这就是佛经所说。啊，那是说诚实言的，才说出真相。啊，宇宙怎么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把这真相告诉你。这个真相太深了。所以佛不常说。佛什么时候说呢？你的程度够了，跟你说。程度不够。不说，你看，跟释迦牟尼佛的学生，20年之后，跟他20年之后才讲这些问题。啊，前面20年讲什么？讲伦理，讲道德，讲做人的道理。啊，这个好懂，容易懂，学了之后马上就有用处。啊，这宇宙的起源，这神秘，宇宙的奥秘。这个太深了，啊，必须到你有相当的功夫，你对老师认可了。20年，释迦牟尼佛没有说一句妄语，这些学生们心地踏实，啊，老师不会说假话，老师说的一定是真。太深了，我们无法体会。啊，给你讲生命的起源。不是神造的，不是上帝造的，啊，是有一个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本体。哲学里面所讲宇宙万有的本体，本体真有，啊，但是真有呢，看不见、听不到、接触不到。眼耳鼻舌身意，想都想不到。他真有，在哪里呢？告诉你，遍一切处，遍一切时，他就在你现前，你就是不知道。这是本体，这叫真如自性。啊，佛用了10几个名称来形容它。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呢？就告诉你，名字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别执着，你就能见到。你要执着，你是错了。说这么多名字名词，教我们对于名词术语、言说、文字都不要执着，都不要分别，你就会见到真相。啊，这是佛教学的一种手段。非常高明的教学法啊，显示出实的佛的真实智慧啊，所以你看看佛苦心呢，让学生学了20年，阿含12年，方等8年，20年才给你讲诸法实相。跟你讲般若啊，那么佛也讲得很清楚，这大乘经上说过，用我们的思考，用我们的眼见耳闻啊，这个手的接触 啊，念头的思维。他说这个念头能量非常强大，对外面可以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呢可以圆到阿赖耶。这就是说他还是有极限，他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极限。那么今天的科学跟哲学几乎达到极限了，还没有完全达到，几乎达到了啊，都是在佛说的范围之内，没有法子超越。如何超越这个极限呢？佛说了，你不用心一时就自然超越了啊。心是什么？起心动念啊。意是什么？意是执着。识识是分别。换一句话说，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只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相大白啊。佛跟你讲的你全懂了，最近30年的科学有很大的发展啊，由于物质现象被解剖了啊，我看到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这个人现在不在了，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爱因斯坦也不在了。啊，也不过就是30年前呢。他一生研究物质，想找物质的根源，物质到底是什么？啊，用的方法跟释迦牟尼佛讲的方法完全相同，就是分析，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16，啊，就这样分，啊，分到最后，啊，80年前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以后这些科学家继续不断再分，哎，把文字原子分开了，发现原子是什么？电子、原子和中子组成。再将原子还分，电子分、中子分，啊，越分越多。啊，科学名词统称为基本粒子，基本粒子是再分变成夸克啊，基本粒子几十种，夸克也有上百种的样子啊，最后再分发现微中子啊，应该从中子分的，原子的中子分的，微中子最小的这个种子啊，它的体积多大呢？100亿个微种子啊，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1个电子啊。这个微种子，那我们跟佛法两个比较的话呢，就是佛讲的极微之微，真的是物质最小单位的，它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啊，佛叫它做灵虚尘，它跟虚空啊做邻居了，再一分就没有了。啊，可是这些量子力学家再把它分析，这一分真的没有了，物质没有了。发现的是什么呢？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个发现可了不起。证明什么？证明物质是假的， 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普朗克的报告啊，说根据他一生的研究，最后的结论，这个世界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全是我们的错觉产生的幻象。对，只有什么东西呢？只有念头。念头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细心去观察，说念头是突然生出来的，没有理由，但是很快的就消失了。啊，就是突然起来，立刻就消失了。那这个现象，佛经上说过了，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佛讲过了这个现象的时候，你看，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科学家发现了，这非常非常了不起。啊，所以现在根据科学这个发现，我们才知道佛经里头常说的无蕴皆空。无蕴皆空说的什么？说的是微中子，最小的物质，最小的物质具足了色受想行识无蕴。啊，色是什么？是物质现象。啊，中微子它有物质现象。啊，虽然它只有原子1/100,000,000，啊，但是它还是有物质现象，它有感受，有受，它有想，就是它有分别，啊，它有行，行是它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相似，啊，虽然不是真的。相虚相，相似相虚相。啊，后头一个跟前面很像，不是完全相同的。啊，实就是我们讲记忆。啊，过去的事情他能记忆，未来的事情他能想象。这就是实。啊，无蕴皆空是说这个。极微之微也，啊，这是我们以前没想到过的，啊，量子力学家讲的微中子，啊，这是什么？这现象真找出来了，啊，宇宙的奥秘，科学家这个发现是揭秘，把这个秘密揭开了。但是科学家发现到这个，知道物质现象是心变现的。佛所说的比他更进一步。佛经上说的，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心现的。你看3000年前佛常说这句话，我们不懂啊，听不懂啊，科学家这一现明我们明白了，恍然大悟，相由心生。佛后头有个总结，全体是心，这个科学没有这句话啊，整个宇宙全体是意念啊，所以《华严经》上说，整个宇宙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是自性，能现能生；识就是念头，念头能变。啊，宇宙千变万化是什么？是跟着念头变的。所以科学家提出了4个字，提出一个口号：一心控物。啊，用我们的念头来控制物质现象。 这是什么？这是佛法了，这是大乘的。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就是一心空无，他做到究竟圆满了，他完全做到了啊！所以登峰造极的科学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啊！你到极乐世界你就看到了啊！科学发展到登峰造极啊，完全是100%的一心空无啊！所以我们今这一次学这个脊柱啊，我完全把近代科学报告啊应用到里面去了，发现阿弥陀佛了不起。如果说是科学家，他是变法界虚空界顶尖的科学家啊，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啊，真的给你讲清楚讲明白了啊，这样高层的登峰造极的，你要知道它的基础啊，像爬山一样的从底下往上爬了，基础就是说诚实业，你才能够达到登峰造极，有一点点虚伪就是你的障碍，就是你的绊脚石，你就爬不上去啊。真想爬上去，你要这个真诚，不虚，你要一定做到。苏超底下接着说：“所谓狮子吼，无为说，这是形容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啊，狮子，兽中之王啊！啊，狮子一吼，那些小动物腿都软了，跑都跑不动了。啊，有这么大的威力了！啊，形容释迦牟尼佛说法，为什么呢？他说的是诚实也。啊，心行不正的，常常用言语欺骗别人的，听到真实也害怕了啊！为什么呢？把他们的弊病统统揭穿了啊！所以这些害怕了，就好比是小动物啊，无畏说啊，佛说法没有畏惧，因为什么？他知道的真是透彻明了啊，字字句句都是讲的真相啊，没有一句话是废话，没有一句话是妄言啊，句句真实。千圣复起不能易，这是比喻，千圣就是千佛啊。佛说我们这个劫是个大劫，这一大劫当中有1000尊佛出世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下面是第五弥勒菩萨来做佛，往后有1000尊佛啊，往后越来越密集，时间不会这么长，很密集。1000尊佛出世都不会改变啊，佛说的是真的，这千圣呢，都证得了这个真实，都明白了。啊，佛告诉我们，不是佛有这种智慧、这种能力，人人都有，个个不无啊。只要你肯说诚实言， 你就是佛。你还会说假话，你是凡夫。所以问题在你自己决定，不在别人了。你想做罗汉，想做菩萨，想做佛，全都操纵在自己，与别人不相干的。啊，做佛不是佛给我的，不是啊。啊，佛给我的是个正上缘，我以前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方法。哎，他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了，方法告诉我了。我只要依照这个道理，依照这个方法去做，我也能成佛。啊，我成佛跟他一样，没有什么两样。这就对了。啊，所以佛法是平等的，佛法是清净的，佛法里头没有高下。啊，智慧平等，德能平等，相好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啊，平等是真理，为什么呢？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哪有两样东西？啊，觉悟了，用真心，真心没有妄念。真心理念没有念头是真心啊，用妄心的是十法界，妄心用的最纯啊，最正的那就是依照佛所讲的去做，佛所讲的我全做到了，但是是个妄心，不是真心啊，全做到了，你也好像是成佛啊，所以天台大师说，你这个佛叫相似即佛，看起来很像。啊，在细心观察的时候也不像，不像什么原因？你不用真心，你用的妄心。啊，用妄心依教奉行，把经典所讲的都懂了，都做到了。啊，可是你还是有分别有执着，还是有起心动念，不过你能够把分别执着控制到最小的点，几乎达到零了，控制到这样子了。啊，这个控制就是你的定功，你的功夫，你的智慧，你的定力。十法界里面的佛了啊，在十法界里的这个地位最高了啊。如果把起心动念放下了，那就是真佛，不是假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大概他们视线在世间从事的行业，几乎都是教学。啊，他不从事其他的行业，全是教学。为什么？只有教学帮助别人救。他来到这个世界，目的就在此地。啊，极少数的佛菩萨以过往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干什么？护法。 啊，国王护法，让这些佛菩萨去教。啊，好像国王当校长，这些佛菩萨教育。啊，给他这个平台，让他呢全心全力把人民教好。啊，这些我们都能在历史上看到的。啊，最古印度，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印度没有统一。啊，他们那些国王也都跟中国春秋时代一样。啊，一个国都不很大，啊，大国也比不上现在一个市，一个县市，没那么大土地，啊，所以方圆呢，100里就很大了，啊，这是千生佛起不能移，佛佛道统，不会改变。啊，对于世间法来说，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别说千圣、万圣，也不会改变。万事守之，则为楷，开始楷模，就是模范，不能改变的。一改变，问题出来了。啊，在中国历史上，你看历代亡国之君就想改变，一改变国家就亡了。哎，你只要守住，他就世世代代传下去。啊，科学它就是崇尚于改变，标新立异。啊，科学发展到今天，啊，从西方到普及全球大概400年，今天走的人，今天走到世界末日了，还要继续这个法子去做，地球肯定毁灭。啊，现在是完全否定了传统啊。啊，粮食搞基因，啊，改变基因，那就把人类全部绝灭了。不但人类绝灭了，动物、植物都灭掉了，不是土壤变质了，不能生长这些植物了，这把整个地球毁灭了。啊，科学发展到极处，就是走上毁灭。啊，老祖宗教诲要是传下去，万事万万事都是和谐盛世，不会出毛病啊。啊，所以过去汤恩比曾经说过，科学应该有限制，有节制。啊，对于只对于人民之衣食住行有方便的可以做，除此之外说决定不能发展。啊，发展肯定有害没有利。啊，特别是饮食这方农耕，啊，汤恩比一再主张要恢复从前人工的农耕是最健康的。啊，他不赞成机械化耕种。啊，在他那个时代，大概农药、化肥还没有发明。啊，他没有说到这个，机械化的农耕他都不赞成。又云：“纯真绝望啊，万劫如染啊。” 言诚实者，恕过于世。这四句话多好啊！学佛，尤其学大乘，尤其是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不到纯真皆忘，你不能往生的。为什么？极乐世界是纯真皆无绝望。那我们带业，带着妄，带着假，带着妄，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假的妄的要放弃，不放弃进不了门呐。这就像现在我们出国旅行通关了，这是违禁品啊，假的妄的是违禁品，通关的时候全部没收啊。所以你进入到西方极乐世界，纯真绝望，看万劫如然，都是这样的，没有例外的。啊，我们不通关也把它丢掉啊。啊，假的决定不要，啊，虚妄的决定不要，我们这个心都踏实，这个心都干净。啊，世界动乱，灾难则多，我们平平安安没事。啊，为什么？你真心，你没有妄念。啊，对于整个宇宙这些变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对我没妨没妨碍。为什么？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有现象都不是真的，所以不可以把它放在心上。啊，不能解决，自然有我们一般先讲，有佛菩萨，有鬼神来解决。啊，从佛法讲的时候，是自性性德来解决。啊，本性里头，本有的智慧，本有的德能，本有的相好，自然解决。啊，要不要操心？不要操心。啊，只是自己提升自己的灵性，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个重要。啊，一味向上提升，下面事情自然摆平了。故知诸佛所赞了，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不是普通人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真正不可思议功德。啊，所以我学习这部经，深深得到一些体会。啊，我们中国老祖宗在大学一开端就给我们提出三纲八目，啊，三大纲领，八大条目，啊，我们必须遵守。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总纲领决定不能违背。啊，你看第一个明明德，明明德什么？就是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啊，我们的德就叫做明德。明是什么？光明，遍照法界。 这是讲的什么？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德行，都明德了，普照世间的啊。但是我们的明德不明了，走了样子了。明德就是三字经上讲的本善啊，佛法讲的心性，我们迷了，迷了心性，迷了明德了，迷了本善。现在我们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上得加个明。那个明是个动词，我现在把我的明德重新再让它放光明。下面明是名词，跟明德连起来的，上面明明德，明明德就是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第一个啊，明明德之后呢？啊，明明德是讲的理呀、啊，落实在事上是清明。啊，清明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五伦里头，父子有亲，把这个亲爱发扬光大。啊，中国讲伦理，爱一切人，凡是人皆须爱呀、啊，用你那个明德去爱，真心爱人。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止于至善。这个人是什么人？在中国说，大善人。啊，在佛法里面讲，妙觉如来。无上正等正觉啊！啊，怎样能到达这个境界？下面有八个纲目，叫我们做的。啊，从哪里做起啊？从格物。格物这两个字，很多人把意思错会了。啊，把格当作研究。啊，物等于说是些道理、思想，去研究，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这叫格物。啊，像这些科学家研究物质，把物质到底什么啊，格物格出来了。其实，格物的本意不是这个。这个格物格得好辛苦。啊，几十年的时间，一代一代接着搞，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你说从原子发现到现在的微中子，80年，多少人在搞这个，搞得好辛苦。中国古人讲格物，不是这个意思，格是什么？格斗，像打仗一样，格斗。物是什么？物欲，就是你的欲望，你要跟你的欲望去打一仗。把你的欲望打败，这个意思好啊！啊，用你的智慧把你那些欲望啊淡化了，然后把它溶解了，欲望没有了，这叫格物啊！欲望没有了啊，智慧就现前了。为什么呢？欲望障碍智慧，这个东西没有的话的时候，智慧就现前了。智慧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叫智知啊。啊，你看，智慧现前了，意就成了，就说成是一样了。 陈世言是个有智慧的人说的，绝对不会妄语啊！妄语伤我们的身心，坏我们的事业啊！人人都诚实，没有一个不诚实啊！所以诚意一诚之后，心就正了啊！心说不偏不斜啊，这就用心了 啊！没有偏心，没有邪念啊，这样的心处事待人接物啊，这叫真心呐！啊，这深修了，深修之后加起了，加起之后过之了，过之之后天下太平了，啊，八目啊。啊，中国传统的学问就这几句话了。啊，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标准。啊，诚意的标准，正心的标准，修身的标准，齐家治国的标准，一直到平天下的标准，都这个。啊，这不是天下大治了啊，再向上提升，向上一着，那是佛教了，那是大智慧了啊。向上提升是什么？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到阿弥陀佛，超越一切诸佛国土。所以阿弥陀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我们学他格物，学他的知识啊，你就学他这套就行了，这是最高的标准，模范当中的模范。诸佛如来是我们的模范，阿弥陀佛是诸佛如来的模范这部书里头讲全了，讲圆满了。每一段经文，每一句的这个金句，含义无穷啊，说之不尽呐。啊，所以感动诸佛赞叹，不可思议功德。功是他所用的功夫，德是他所得到的收获啊，乃即真即实之言。你看这个话说的多好啊，万代遵守不可为师啊，啊，纯是真实无有虚妄，是故我等先当地心，什么怀疑？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地是地实，真真实实的相信啊，不能有一丝毫的怀疑。学了，我们就真干啊！我们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妄语。啊，言语有善巧，有方便。你听不懂的东西，我给你浅说。啊，不往深处说，让你觉得哎，听懂了，你满意了就好了。啊，不必往深处说，深处说很难理解。啊，那今天这些量子力学家，帮我们很大的忙。啊，一些经义实在没办法理解，古人注解也不注的不详细，我们看了囫囵吞枣， 我们讲解一样花葫芦。啊，我们说都没说清楚，听怎么可能听清楚呢？啊，这当然道理。啊，所以科学对我们很大的贡献。啊，把佛经里的奥秘也真的揭穿了。啊，最新的科学报告我们要常常收集，啊，来做参考。不可思议功德前头有注，也学了很多，啊，确实无法想象。为什么？它是现德，现德里头没有心意识，啊，立心意识你才能体会得到。啊，心意识，心起心动念，啊，意识执着，识是分别。只要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不执着不分别，心就清净了，就平等了。清净平等到一定的时候就开悟了，悟就是觉。你看都在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与方同赞，啊，这个东方呢讲的详细，其他就略说了。南西北方，恒沙世界，恒河沙数世界，每一个世界里都又有恒河沙数祝福，这些祝福通通赞叹。赞叹阿弥陀佛，说一佛如是。那四维上下，四维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啊，加上上下，这就是十方。啊，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啊，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了一佛如是。这就略说了，啊，注解下就是指借助上面这段经文，佛举十方恒沙诸佛，一佛如是称赞弥陀。会议所曰，虽诸佛所证的平等事业，念佛往生的利益了，是弥陀不共的妙法，故诸佛让得令归一佛。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看佛多好，佛佛是道统，不争的，大家都推让，推弥陀为第一。啊，为什么呢？弥陀教化中的方法太巧妙了。啊，其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都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每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要消业障。张家大师当年教给我的，看得破放得下，这是一切诸佛共同用的方法，共同走的道路。啊，那佛对众生呢，只负责第一个，帮助你看破，放下是你自己事情，你自己真正看破了，你当然放下。啊，你比如说说尘世业，你为什么会说妄语？ 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没有智慧，你欺骗自己，欺骗别人。眼前纵然得名利，死了以后多三途，不值得了。为什么不在这一生当中说尘世言积功累德？你来生的福报更大啊！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你就升天了，为什么去堕地狱呢？啊，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呢，何必去造业呀？何必去伤害别人呢？真正搞明白、搞清楚了，不要人劝的，自动的，绝不伤害其众生。啊，我们想想今天灾难。有很多人问我，经常我碰到人问我这问题，灾难会不会发生？会不会很严重？我们如何躲避这灾难？我说，灾难会不会发生？我不知道，有多么严重，我也不知道。我们只要懂得因果报应现在社会大众存的是什么心？孝悌忠信有没有？仁义道德有没有？没有了，连个说尘世言的人都没有人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信心崩溃了，崩溃到什么程度啊？崩溃到连自己都不相信你去问问谁有自信心？自己对自己不相信，这个不得了啊！他还相信谁呀？对父母不相信。对妻子不相信先生瞒着妻子还有一点私财太太瞒着先生，这是常有啊，这就是没有信心还有保密所以现在法律上有隐私权，那有什么法子呢？隐私权就是不诚实没有隐私大公无私这个活得多自在还有怕别人不知道的说，这个你说生活的好辛苦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这太可怜了，太苦了佛菩萨无我，我都没有，我所有的当然全都放下了，不在乎这个活得有意义，活得很快乐，不受外面环境影响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都快乐，为什么呢？我统统都放下了放不下就有苦恼，放下就快乐了我有福大家同享，有罪业我一个人承担这个事情想通了好不好？好，我在这里积德修善，来生的果报一定殊胜千万不要有福我独享，有难大家去承担，这叫颠倒这个念头是阿鼻地狱的念头，你好不了真正想好一定跟古圣先贤跟佛菩萨一样 啊，古圣先王都是这个观念。啊，有灾难，我一个人承担，不要让老百姓受罪。有福，让一切众生享。啊，我跟大家一样，人要有这样的胸怀，这就是圣人，这就是菩萨。啊，圣人跟菩萨，贵神恭敬，贵神敬仰。你无论办什么事情，有这些帮助。啊，无往而不利也。啊，那现在有些困难，这个困难在消业障。啊，我们要接受，在困难当中磨练自己，成就自己。啊，磨难就是考验，我要关关通过，要顺利通过。啊，自己吃苦不怕，不伤害别人。啊，一定把这个爱心，爱心里头没有自私，爱心里头没有自利，真诚的爱心。啊，诸佛如来是最好的榜样，超过世间神仙。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有这个福分，有这个缘分，遇到了啊，遇到了大乘了，不得了啊，遇到这部经，啊，遇到黄念老、瞎念老，我展开军舰，第一个感谢他们。啊，没有瞎老，就没有这个慧解本，我们学经就非常困难。啊，没有念老就没有这个脊柱。啊，我们今天展开这个脊柱，就是大乘圆满佛法浓缩在这一部经上。啊，这一部经就是圆圆满满的佛法。啊，华严、法华、楞严、般若全在这个柱子里头。这一步就够了。啊，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呀！啊，诸佛不争，啊，不像我们人间好名好利，啊，一定要标榜自己。他们没这个念头，啊，他们看到阿弥陀佛戒引众生成就种种方法太妙了，就那么简单。你看，不要断烦恼，不要消业障，叫待业往生。只要你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我这一生一定要去。啊，欧益大师说，只要你真信真愿，你就决定得生。那么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了，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注意祖师的话，说功夫前身不是说念佛多少，与念佛多少没关系，功夫前身。啊，功夫什么？功夫就在真诚。我有十分真诚，我一天只念十句阿弥陀佛，那个功德就比没有真诚心一天念十万声佛号赶不上他，是不是？真诚心重要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啊常说啊，一分诚敬得一分利，那叫功夫；十分诚敬得十分利，万分诚敬得万分利，都在诚敬。诚敬的基础就是说诚实言。不能不懂啊。 懂了不能不干呐、啊，不干就是不懂啊。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不要以为你自己认为懂了，做到才算是懂，没有做到，说老实话，你没懂，没懂怎么干？再学，一定要真懂，真懂之后决定真干。啊，张家大师在晚年呢，我才遇到啊，我遇到他老人家65岁，68岁走的，我跟他的缘三年奠定我学佛的基础。啊，指我这条路。啊，教我出家。教我出家之后要学释迦牟尼佛。啊，我知道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没有见道场。啊，游化在人间。啊，最后入灭，还在树林里头，不在房子里头。啊，在树林里面，圆寂的。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活活泼泼，活学活用。啊。阿弥陀佛是最究竟最圆满的表演。啊，我们要学。头一个，这是基础是有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根本。啊，阿弥陀佛一点都不固执。广学多闻，啊，极乐世界怎么见证的？去参访，去考察，去学习，到哪里去？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每一个佛地佛国土都去学习。人家好的东西记下来，我将来的道场要有。人家不好的地方也记下来，我的道场不能有这个。所以48愿不是凭空在家里想象的，不是的，完全是实地考察的总结。不是这样总结，极乐世界怎么能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它是极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优点呢、啊？一切诸佛刹土的缺点它没有，优点它全有，是这么来的啊。啊，我们不能以为我都是最好的，别人最差的不可以，通通要去学，通通要去看。啊，他不好的里头可能有一两处是好的。啊，所以他是广学多闻来的，他不是闭门造句啊。这是符合今天所说的科学精神。啊，不学你怎么会知道？学了才知道。啊，所以今天我鼓励宗教，宗教要把心胸拓开。要学别人东西，我的宗教才能够搭得上一流。如果只学我的，不学别的，你说你的东西有局限，你不能超过别人。啊，这个念观念是从阿弥陀佛这得来的。啊，他广学多闻呐，什么地方他都去看，都去考察。48愿。是他无界考察一切诸佛这个世界里头啊， 长处跟缺陷，总结四十八愿是总结啊，所以他的这个过渡就是依照四十八愿这个理想成就的，真正不可思议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成无上道，不用传统那些方法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不用那个方法，你看用这么简单啊，真的叫看破放下啊，这个总的原则没有丢掉，一切诸佛教人看破放下啊，他用什么？他就用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信德的名号，他用信德的名号作为自己的名号，所以我们念这句名号一定要晓得他的真实意，真实意是念自信，用他的名号引导我们其如真实意，这个方法妙极了。我们尊重阿弥陀佛，就尊重自己的心得，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啊！这是诸佛如来没想到的啊，被他想到，他想到也不是偶然的，他因为考察太多了，看得太多了，哎，广学多闻呐，啊，他的智慧从这来的，啊，方东梅老师最佩服的就是大乘的精神，他不固步自封，他开放，他什么都学，他什么都知道。啊，成就圆满的智慧。啊，这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一般人学懂，他就是固步自封。啊，他有他一定的范围。啊，不接触别的，也不让别人到我这来。所以他那是有限的。这一开放呢，什么都学。那是博大精深，在他这个地方啊，世界上任何一切法没有独尊独美的啊，不可能做到的啊，真正好东西必须是开放的，是变法界虚空界的啊，那才叫独，独就是圆满，独就是全体啊，最后独归自信啊，佛法到最后归自信的，一切万法都归自信。现在量子力学家有这个意思啊，他们称为宇宙之间有一个零点能量点啊，那就是最极高最高无上的零，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啊，要是有一二三四它就有了，它归到五，归到零，零点能量点才是宇宙的起源啊，这个说的非常像佛法里面的常寂光啊，自信啊，确实有这个意思啊，零点无量点，零极限，他们用这些名词啊，一切归于零，身心一切世界统统放下了 但是佛法里面讲，无中它有，不能那个无里头什么都没有。无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叫无想定，那就错了。啊，修无想定修成功了，将来往生到四禅天里头有个无想天，就是他们的去处。啊，无想定，啊，心是定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没有智慧，有定没有慧。佛法的定是定里头有慧，定慧均等。啊，这是佛门讲的定。啊，所以自信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什么都能够显。啊，就好比我们做梦，做梦的心，那个心什么都没有，但是睡觉它会发梦，会变成梦境，好像什么都有。醒过来之后，哎呦，什么都没有。啊，佛用梦做比喻，在经典里讲的最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教我们对于宇宙一切万事万物要有这个看法。啊，这是一场梦，是假的，不要计较。啊，善的好的是假的，恶的坏的也是假的。所以一切都归零了。嗯，恶的也归零，善的也归零。这个样子，你对于善不会贪念，对于恶呢不会嗔恨，你的心是平等的。那这都不是真的吧？啊，你对于天堂不会很爱念，对于地狱不会起怨恨，平等的。啊，为什么会有天堂地狱呢？你修的有福报，自信里头没有福。没有罪，就是自信里头没有善恶，所有对立的东西全没有。那你现在修了福，天堂是消福报的，要把它消掉，心才清净。你干的坏事、恶的东西，就地狱，地狱是消你的罪业，通通消光了，平等了。所以，是自信变的。啊，都是业力变现的，业力有善有恶，有染有净。啊，造什么样的因，它就现什么样果，这是自然的，自然现象。啊，自性里头，自然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通通没有，但是它能够现一切现象。啊，怎么现呢？众生有感，自信自然就现。啊，成佛回归自信了。啊，那么换一句话，成佛的人跟一切众生自然有感应到交。众生起心动念，他知道。啊，就是自信知道，自信什么都没有，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现在叫有机体。他能够收到感应啊，不但念头感应他知道，我们身体状况他知道，身体是物质，物质有波动现象，这个波动现象他统统收到，所以我们身体状况他一清二楚啊，所以能够得到他的加持，我们寿命到了啊。但是我们有愿力，想替众生做一点好事，绝对没有一丝好自私的念头。哎，他会把寿命给你延长。啊，不是我们自己意思，我也没有要求长寿，他自然延长。啊，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现象。如果我们有求， 这是我们意念的现象，我没有求。啊，没有念头求的属于自然，有念头求的是意念的现象，精神现象。啊，物质现象自然产生的，自然产生物质，这个自然产生意念，意念产生物质。啊，我们通通在这部经里头体会到了，所以这个经呢，每讲一遍，有新的发现。啊，跟上一遍讲的不一样啊，遍遍不相同啊，字字句句含无量意。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你就会发现。啊，自然就讲出来，不是你预备的。啊，这个就是经典的微妙之处。啊，所以阿弥陀用方法巧妙到极处。啊，完全让我们的杂念回归到一念，一心转念。他用这么一个方法，妙极了，简单到极处了。啊，这一念什么？通通归阿弥陀佛。啊，但是阿弥陀佛要想的不是归他一个人，不是个人崇拜。啊，你说个人崇拜那就错了。啊，不是，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啊，你看，这些年来，三世信念，这是我提倡的。啊，现在在全世界流行。中峰禅师开示里头两句话说得好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个开始不得了啊，登峰造极啊。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你是念我自心的、啊、我求生希望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此土啊。啊，说出来的时候一点点私心都没有，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念弥陀是念自信，求生极乐世界是求自信，心性是变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你就晓得念佛不是迷信，念佛不是个人崇拜，啊，他没有个人。啊，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不为自己。啊，为自己跟他理论基础上不相应。我们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是为一切众生。啊，是为集成这个法门。啊，乘船这个法门，用这个法门来帮助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这是一切诸佛菩萨佩服到五体投地，所以极力赞叹呐、啊！啊，你看，诸佛让德，令归一佛，大家都推崇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来领导一切诸佛，帮助一切众生个个成佛。是第十七愿之成就也。啊，诸佛赞叹，以为佛佛道同，所证平等，无有高下，这是真的。 成佛之后一切平等，跟阿弥陀佛也平等，没有例外的。啊，但是念佛往生的法门，这是阿弥陀佛他的方法，他的妙法。啊，不共之妙法，就是跟其他一切诸佛不同的。啊，这是他独有的。这个独有的方法不是他想出来的，是他在参访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得到这个结论，就是那些方法人不容易学，要找一个最容易学的方法，那就是把意念集中啊，至心一处，无私不办，这个原理是一切诸佛都说过的。如何把心念集中在一处，哎，他就用名号啊，阿弥陀这名号好啊，翻成中文意思可以翻，不是不能翻的，是尊重不翻啊。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每一尊佛都是无量觉，每一个人都是无量觉，诸佛无量觉现前了，不迷了，我们的无量觉被迷障碍住了，所以无量觉是一切众生的心得啊，念无量觉是念自己的无量觉，也是阿弥陀佛的无量觉，自他是一不是二，这个里头含义多深啊。